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 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问话的全程，姿玉都在关注朱守成的表情变化。令人失望的是，他并没有发现什么。朱守成表现的虽然有些紧张和焦虑，但程度还属于正常范围之内，看不出特别的异样来。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 您对楼影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评价吗？ 这孩子学习相当不赖，灵性得很，但品行就…… 朱守成遗憾地摇了摇头： 不是我说逝者的坏话，您可以打听打听，这楼上楼下谁不知道楼家的孩子总是有花不完的钱，总能弄来各种各样的二手货，还能给池小池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。至于他钱的来源，兴许只有天知道吧。 在七月，池小池开始了他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他每天都跑到派出所里坐着，等着要一个说法。池妈还要上班，哪里能陪她成日成日干耗着？于是负责这件事的老戴灵活转进，把问讯包装成了谈心，这样也不必让池家父母每次都跟着来了。老戴很不信任池小池，每次谈心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： 你把那天发生的事情所有细节再说一遍。 因此池小池不得不一次次扯开伤疤，把鲜血淋漓的创口亮给别人看。但是同样的事情颠来倒去的说，也难免串了味道。老戴拿着几份笔录来回的比较： 楼影进窗户的时机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呀。 池小池捂着额头，心里身上都累得发软。 我上次是怎么说的？ 老戴把笔帽合上，向后靠在椅背上敷衍道： 你自己想。 池小池不说话了。这几天来池小池的话急剧减少，因为他发现多说多错。老戴也觉得没趣了，合上笔录本叫他在这里等着。他前脚刚走，池小池就单肩背着包默默跟了上去。老戴刚回到办公室，池小池也在办公室门口的塑料长椅上无声无息地坐下，想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。一个年轻的小民警在里头问： 那小子又来了，怎么样，还好吗？ 特好着呢。 老戴用食指响亮地弹着验尸报告： 他身上所有的红伤是他自己摔的，手腕和腰上倒是有点淤青，显然是扭打推搡过的痕迹，也和朱守成的口供对得上。还有他身上既没有被捆绑过，也没有任何被侵犯的痕迹，连青斑都没一块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 池小池脑袋靠在冰凉的瓷砖上，给滚烫的脑袋降温。他想，早知道还不如当时被朱守成得手了呢。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谎话张口就来，草稿都用不着打。我儿子就这操性我太了解了。 他未必是撒谎，我总觉得这事有古怪。 小同志，你觉得？这话说出去你也不怕别人笑话？咱们得看证据，证据。 老戴扬扬手里的几份口供： 啊，开眼吧，前后不一，细节出错，你跟我说他没撒谎？ 他又吸了一口烟。 还有， 你看见他的脚没有？ 嗯，他的脚又怎么了？ 门外的池小池同样低头看向自己的脚。 他脚踝上老大一个黑花呢，好家伙，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谁家正经孩子会给自己身上弄得花里胡哨的？ 脚腕内侧的纹身花冷得像一条蛇，沿着他的裤腿一路攀爬上来。池小池并住了脚，不再去看。姿玉没有再接老戴的话茬，他自己拿着文件翻了翻。 我建议鉴定一下楼影口袋里钱币上的指纹。 老戴点了根烟。 哦，那个钱啊，还了。 什么？还了？ 是人家朱老师的钱，里头还夹着他买东西的小条呢，当然得还给人家了。 哎，不是，这是证据啊，怎么能随随便便？ 老戴伸手挥散了眼前的烟雾。 小芝，你还是忒年轻，不懂人情世故，那钱可不是小数目，好几大百呢，咱们要是给扣了当证据，铁定有人说咱们昧老百姓的钱，到时候咱们可是说破嘴都撇不清。还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验指纹？别逗了，咱们哪有这条件啊？小破地方的小破派出所，就咱们小毛两三只，每天忙个臭死都有忙不完的事儿，还验指纹？不够麻烦的。再说，楼家那边都说算了，打算早点把那孩子火化入土，咱们也别跟着操那个闲心。 在某样物体落地的声音传来片刻后，外面陡然响起了一阵连续的奔跑声。自愈觉出一丝不对，从办公室探出头，只见池小池的黑色书包落在地上，而那个少年绝望的身影只一闪便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。 小池？ 池小池站在楼影家门口，楼影小姨和姨父都不在家，他隔着窗户远望着楼影床上被卷起的铺盖，手掌在布满小飞虫尸体的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带着汗迹的印子。平心而论，楼影小姨家对楼影已经算是很好了。当年楼影刚搬进来时，楼影小姨请人在屋里砌了一堵薄墙，把夫妻两人的床和楼影的分开来，给了他一个独立的小屋子，还硬是在本来就紧巴巴的小屋内挤出了摆放书架和书桌的位置。楼影吃穿用的都是他能力范围内能给的最好的，生怕被邻里议论说他这个做小姨的苛待没妈的孩子。但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池小池沿着门板缓缓滑坐在地上，后脑勺贴着门板，竟然感觉到了久违的心安。这些天他每天平均睡两个小时，一闭上眼睛就会被血腥味、男人的头油味、烤软了的柏油马路味、太平间的阴冷冰渗味笼罩。只有回到这里，他才能记起困倦是什么滋味。他靠着门板安安稳稳地睡到了天黑，直到被人大力晃醒。池小池睁开眼，看到了楼影的小姨和姨父。他想要起身，可两只脚全麻了，难受的像有千万只蚂蚁一起啃咬。他动弹不得，一时又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咬牙仰望着两人。 怎么又跑到这儿睡？你没有家吗？这里不欢迎你。 池小池缓缓站起了身来。在事情发生后，他不止一次试图来楼影家里解释，可每一次家里不是没有人，就是装作没有人。在池小池看来，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朱守成；在池小池的父母看来，罪魁祸首是楼影；而在楼影的亲人看来，罪魁祸首自然是池小池。池小池扶着门缓缓起身，低下头，声音很软：“ 叔叔，阿姨，你们为什么要对警察说算了？”